就车站，这是我们说话中常见的。所以当 B 说 Do all the people celebrate it? 所有的人都庆祝它吗？ A 就说 Yes, the whole country does. 全国都庆祝。用 does, do 来代替所有的其他的动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的。The B keeps asking, Are there many festivals here? Are there many festivals here? 有许多的节日吗？这里有许多的节日吗？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在哪个国家，但是呢，显然 B 呢是这儿的一个很生的人，说这里有许多的节日吗 ？A says, We have Carnival Festival every year. National Day is a public holiday too. All the shops and schools are closed. 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他讲了三大主要节日。我们知道刚才说了 New Year 是一个重要的，然后还有什么呢 ？We have Carnival Festival every year.It must be a Latin or American country, right? This feels like Name or... Yeah. We have Carnival Festival every year. 他先说到每年都有一次狂欢节。然后 National Day is a public holiday too. 所谓 public holiday 呢，在这些英语国家中有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呢？ Do you think in public holidays the banks are closed and the shops stop business? Yes, certainly on a public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almost all the banks will close, post offices and other government offices. Right. 所以呢，我们说 National Day is a public holiday too. 为什么强调是一个公开的公众节日呢？因为一般呢，比如说银行关门，邮局关门，还有什么呢？就是政府机关一般都关门，当然公司也关门。这样一般就是表示是 public holiday. 所以强调 public 就指的是公众的、统一的、都要休假的。All the shops and the schools are closed. Wow, in this country, 在这个国家 all the shops and the schools are closed. 我们知道 schools are closed 是对的，学校呢停课休假，这是对的。But all the shops are closed. 这一点呢有点那个不方便了啊。这个国家是这种特点。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士兵呢在街上行进游行。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表演，我们叫做游行表演。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哦，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说，这是给 National Day 的国庆节，可能这国家还有这种阅兵仪式的习俗。Okay, B says, Do you celebrate Christmas? 上面谈到这三个节日都没有提到 Christmas， 所以 B asks, Do you celebrate Christmas? Yes, we do. Every country in the West celebrates Christmas. Every country in the West. 那就说明什么呢? This is a Western country too, right? Yes, this must be a Western country. 我们现在看到这也是因为他说 Every country in the West celebrates Christmas. 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庆祝圣诞节，每年都要过圣诞节。Celebrate 这里就讲的过节，或者是过这个节日，或者是有这个庆祝节日的习惯。Every country in the West celebrates Christmas. B asks, Do you give Christmas gifts? Do you give Christmas gifts? 这里用的是 gifts, 礼物。Do you give Christmas gifts? A answers, Yes, it's the custom in this country. Yes, it's the custom in this country.Gifts. Which do you use more, Alan? Gifts or presents? Children like the word presents, and gifts is more adult. Okay. 他说小的时候喜欢 presents 用这个词，更大一点呢就是用 gifts. Okay. 我们看到既然有点 B 有点奇怪，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了解这个西方国家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知道 This is a conversation about holidays.In this country, 这是一篇关于这个国家庆祝节日过节的一些谈话，一段很简短的谈话。And it's still hard to guess which country it is, right? It's really hard to guess which country because they're speaking English. But yeah. When I try to imagine which country this is, it's not the U.S. Of course, it's not England. It's not Australia. No. I don't know what country this is. Does it really exist? okay. 我们说尽管我们看完这段对话呢，我们还是不能猜出来这是哪个国家。就像 Alan 说的，这个国家他也讲英语，对吧？ 因为它也在西方，对吧？那么它是什么国家呢？显然不是美国，也不是那个澳大利亚，也不是英国，真是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也很可能是哪一个西方国家的哪一部分。总而言之呢，这个谈话呢，只是进一步说明各个国家的风俗，而且有一些具体的特点，比如说 National Day， 他们有这个 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士兵呢在街上穿越大街的游行，这种展示活动，我们已经好多年没看到这样的活动了。Do you have soldiers march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n a certain holiday? Only on holidays like Veterans Day, but typically,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don't include those guys. Right. Yeah, Veterans Day, that's a time for those old soldiers, right? Right, and those parades are very, very small. Right. Although the country appreciates these people. In fact, no, there aren't too many soldiers marching. Is that a public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Yeah, it's a public holiday. So okay. the good thing is you get the day off. Oh, okay. 我就说 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国庆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那我就问 Alan 说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仪式，比如说国庆节，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the National Day for United States is July the 4th, right? Yeah, and I think we would not call it in English National Day. And in China, what I really like to watch sometimes is soldiers walking. Yeah. Because in any country, the soldiers practice so hard and do it so carefully and strongly. Right. It's just, that is interesting to watch soldiers marching. Alan 说任何这个国家那个士兵走路行进呢都是非常壮观漂亮的，中国的士兵在行进的时候他也喜欢看，所以我们说在美国呢，他说我说有没有这样的行进游行呢，就是军队那个举行游行呢，他说只有在那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节日，有一天的公休假叫做那个士兵节或者叫做退伍军人节，这一天呢国家纪念那些对国家服役有功的人。其实让我想起来了，我在美国还见过这样的退伍的老士兵们愿意小规模的自行组织一些游行，在镇子里呀，或者就在小城市里头，一般没有大规模的游行。Okay, we have enough talk for these holidays. 我们今天呢，关于节日就讲到这里。We hope you enjoyed your class and we'll go on with the rest of the class.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谢谢大家。 Thanks, listeners. Bye-bye. 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一个周末，恭喜你顺利完成了这一周的学习任务。金杰与艾伦老师的讨论融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了解之后，我想当您再次回读课文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更新的体会来回味了。其实第二课书呢，我一直认为是老师们所讲的最精彩里面的其中之一。但是在周三的时候，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的感觉突然就有些不同了。我们在电话里讨论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位朋友也非常的健谈，很直率，很豪爽。他是一位大学教师，酷爱运动，喜欢打羽毛球，退休之后就迷上了学英语，每天呢至少要花上四个小时收听节目，朗读课文，练习听力。每当听到高兴的时候呢，都会得意洋洋。我非常能体会这样的心情和感受。我每次听节目的时候，也常常被老师的精彩讲解以及妙趣横生的这种细节所打动。我们所有的节目的播讲老师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平时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已经就感觉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现在当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幽默与诙谐、真诚与友好通过电波传递出来的时候，在我的心中会不禁涌起深深的自豪。这位朋友在电话中呢，也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困惑。刚刚开始学习第二册，突然发现艾伦老师不仅声音很有魅力，而他的说话的速度更是具有莫大的冲击力，让我们的这位朋友呢怎么赶也赶不上了。本来学习第一册的时候，有公正老师手把手的领读、练习、重复，这一次突然感觉怎么也不适应了。当然，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我和这位朋友的观点也已经相同了。今天呢，我不妨也把这些想法更